定非要放鞭炮，你们说是不是？ 嗯，那我们不放鞭炮了，这样对门家叔叔的小狗也就不害怕了。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初一，在这里城市文化范儿的全体编播人员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接下来我们要安排播出城市文化范儿的春节特别节目老字号新江湖。过年走亲访友，得体的穿着必不可少，对于男士来说，衬衫可以说是最经典的服装之一了，它看似平淡无奇，却处处需要讲究。他的衬衫甚至被忠实的顾客当作收藏品，他就是大华。大华衬衫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在潮流变换的当下，衬衫在经典之外如何创新？接下来我们就要和您一起去了解大华衬衫背后的经典与时尚。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江湖。 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孔海燕。孔总您好。 黄老师您好。 哎，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一说到这个天坛衬衫啊，一开始我们在办公室说的时候，同事们有点混淆了哈。一说天坛，以为是家具。 哎， 金鱼集团有一个天坛家具，知名度也很高。但是实际上，如果咱们老北京的话，也知道天坛衬衫其实知名度也蛮高的。那您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天坛衬衫它的一个历史好吗？ 那我就先说一下我们大华吧，因为、 先从大华说起。 对，先从大华说起吧。因为我们现在的名字是北京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实这个也是我们2015年更名以后的这一个名字。 之前呢？ 之前叫北京大华衬衫厂。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就1954年。应该说要说大华衬衫厂，北京的这个朋友们可能知道的更多，特别是老北京。一说起那个大华衬衫厂，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我觉得比那个，因为我们是2015年改制以后更名为北京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从衬衫厂更名成时尚控股有限公司，我想大家通过这个名字的变化也能够了解到它的一个变化，就是致力于不止做衬衫，做更多的这个时尚的服饰了哈。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更名完以后呢，应该说也就这些年吧，一直也是原来是衬衫厂，肯定就是一个工厂型的，就生产型的一个企业。更名为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呢，也是主要和我们进入就12/5末开始，一直到进入13/5期间，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转型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以这个时尚和这个科技为引领来发展我们这个企业未来的一个规划。现在我们旗下碳控股企业有三家，有北京大华天坛服装有限公司，还有北京无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还有一家是做贸易的，是我们一个参股的北京市顺发 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是这三家子公司。我们大华呢，是我们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二级企业，也是北京市的重点企业，主要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的主业主要是围绕品牌运营、商贸服务和这个文创服务， 嗯， 特别是文创服务也是适应咱们北京京津冀产业政策调整和北京市新的这个产业定位，主要还是文创服务比较多，一个是结合教育，另外我们下一步十三五以后，我们在房山有一个园区，就工业园区，以前 老厂房区是吧？ 对，我们应该也不是老厂房，老厂房 在城里了， 在城里就是在人民大学我们现在办公的地方。2006年搬到房山，有一个工业园区，现在也正在筹划，就是跟我们品牌服装，主要是想在品牌研发设计，围绕这个为核心，因为我们正好离那个房山那边的大学城很近， 嗯， 所以我们想结合这个教育和这个品牌时尚的这个文创创意发展，然后来发展我们这个文创服务产业。 哦，这老字号还没怎么说，这新疆湖先展开了一大片新天地了。 现在咱们还回归我们主题，就是我们天坛品牌， 是 因为大华时尚下面其实我们自己注册的商标有20多个，现在运营的这个品牌有3个，一个是天坛，一个是 Pure Touch， 一个是无咎。天坛呢是应该说是我们经营时间最久、影响力也最广的一个品牌，创立于就是大华衬衫厂成立以后的1955年。 1955年， 对， 当时是北京是有19家做衬衫的小作坊合并的，是吧？ 合并是成立的一个企业，就是那个大华衬衫厂。 嗯， 后来就说有、 为什么是叫大华衬衫厂，然后又做的是天坛的品牌的衬衫，这个也是我们很疑惑的。 对，这个为什么叫大华衬？因为就像您说的，我们是有当时就是刚中国就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有好多的那个小的那个手工桌，就是手工业者吧，应该说组合起来有那么10几家，将近20家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联营的企业，就是当时他就叫大华，后来说把这些企业组合在一起叫那个起一个什么名儿呀，还就干脆还是叫大华吧， 就当时这厂子是由大华百货来负责的，是吧？ 对 对 所以就干脆命名为北京市大华衬衫厂。 对对对、为什么要说天坛呢？其实也是因为就现在咱们看刚才像您说的有天坛家具 啊， 还有因为有好多就是以这个历史古迹为、 这 个、这 也是咱们北京的最重要的历史古迹之一、 对对对对， 象征之一了。 对对对对，后来一想我们还叫天坛吧，其实现在这个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以这个建筑物啊还有历史古迹来做商标注册的现在已经不允许了、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价值量还是很高的。 一说这天坛就知道是北京的哈。 对、我们整个它这个品牌这个 logo 还有形象就是以这个天坛旗舰店大家都知道为品牌的这个主的那个商标 logo， 也蕴含了我们企业品牌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直到圆满的这个天人合一的一种精神。后来我们在这个天坛品牌不断发展过程中，我们又推出了2个这个品牌理念，就一个就是天圆地方和回音。这俩其实也取自这个天坛旗舰店的这个天圆地方呢，主要是我们想表达的含义是志欲其圆道，行欲其方正，也就预示着我们就是说智慧圆满言行一致的这个品格。回音呢其实也是取自天坛的那个回音壁、预示着这个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因为回音就是你声音越大它回的那个声音越大，主要是取自这个。而且我们其实在我们就推出这两个理念新的理念以后，我们在品牌设计方面，就我们产品的设计方面，就说衬衫嘛，因为天坛还是以衬衫为主。衬衫在领子袖口还有我们整个大身这个设计方面也其实就是运用了这个天圆地方和回音的这个理念。 我们说上世纪80-90年代是天坛衬衫最辉煌的时期哈，那个时候说这个天坛衬衫在市场上极其的受欢迎，一个月产量呢能够达到这个30万件左右，厂里的员工也是扩充到1000多名，而且为了赶订单，那个时候工人经常是2班倒哈。据说效益好的时候，大华一度把厂房开到了全国各地，连海南岛都有生产车间，是吧？ 对对对。 好，这个一会儿再给大家详细介绍。 大华交织的经典与时尚。在你系上自己衬衫扣子的时候，是否想过男女士衬衫的纽扣方向为什么会不同呢？男士衬衫的扣子一般在衣襟右侧，而女士衬衫是在左侧，

正装衬衫对于那个领衬的要求很高，就是有的衬，因为它比较挺嘛，有的衬衫可能刚做完了还觉得挺好，但洗衣水以后就那个领衬 就卸了， 起泡了，它也卸了，然后就不挺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就这个跟一个是跟你用的那衬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就是你压衬那技术，压衬的技术也很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就我们领衬一直用的就是，应该是国际上都比较有名，科德堡的领衬，应该说是，尤其衬衫， 专业领域的人估计熟悉哈， 都比较好。 它是什么技术呀？怎么个好法啊？ 就一个，就本身衬是一种辅料，它是衬布的质量比较好，就是它也是有传承，它德国的一个科德堡这个品牌这么多也是有几十年的历史，传承下来就做衬布很好的，我们就用的这种比较好，因为成本会相对高一些啊，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压衬的技术也很关键，这也是我们企业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就是传承下来的吧，一代代压衬压胶的这个技术。另外一个就用的设备，就压衬的设备也很关键，我们就是大华是最早用那个德国那个肯尼吉亚那个压胶机，那个当时也是说应该说纯进口的，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就用的那个肯尼吉亚的压胶机，这个是在就在衬衫领域啊，从国际上来说都是非常那个专业和有名的设备，所以一直在用这个。另外这是一个，就是说的领衬，衬衫袖口和领子这个衬，另外一个就是线迹很重要，因为衬衫本身就大家看的工艺很重要，就是线迹，我们都用的就是高氏的线，高氏线也是在整个国际上就是做服装领域方面，线是应该说品质最好的， 就不会什么有脱线啊之类的。 而且它那个，对对对，就它用高氏线做出来的产品，就那个线迹会非常的密实工整。就是、 好嘛，您这一圈说下来，给好多辅料做了广告。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们的我们品牌需要的支持 啊。那么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其实服装在很多时候也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者哈。一些特殊的这个服装甚至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我听说大华时尚，听说天坛衬衫跟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也有很深的渊源。一个是刚才说到08年那一年这个金融危机，致使这个集团的这个经营方式有了更多的这个，对于之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有了更多的这个思考和调整。另外一方面，那一年的奥运会其实也给你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哈。 对，我们就2008年奥运会，我们是申请获得了就是北京2008年奥运那特许经营商，我们当时也为2008年奥运会设计了好多，就是除了衬衫以外的一些就是 T 恤啊什么，这些就是具有这个2008年奥运标志的这种产品。另外呢，就是说也为2008年吧北京奥运会的需要去申奥的时候，有一些官员的服装也是我们来设计制作的，这是应该说对， 必须很得体哈。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在2009年，就是说大华这么多年吧，就是在国家一些大的活动方面也做了很大的那个，应该应该说贡献也好，也做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就是2009年，我们还是就国庆60周年游行方阵的服装的一个获选的制作企业，因为当时这个其实也是一般就是国企在这个关键时候，为国家做 挺身而出， 挺身而出，因为这个就是时间很紧，而且要求质量很高。这个时候就为我们有做了两个方阵的一个服装，这也体现了我们就是大华作为老国企吧，比较担当，有担当的这么一个责任心在里边。另外就是在2013年，就是北京国际园博会的时候，我们参加了这个，它有一个国际园博会的一个服装大赛，我们获得了是最受媒体关注奖，但是获得这个奖以后，就是他从所有的那个获奖企业和作品当中选，我们是获得了唯一的一家为他那个就是2013年的这个国际园博会官员服装的指定设计团队，是获得了这么一个殊荣，也是对我们这些年从服装生产到这个品牌运营转型过程中，我们设计水平的一个不断提升的一个肯定。还有呢，就是说大华除了这些吧，就2008年之后近几年，就我们说就2003年非典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需要防护服，也是就是像我们大华这种国有企业，不光是我们一家，就是有一些大部分的吧，就服装生产，就我们时尚控股下面的很多企业，服装企业都是别的企业，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2003年那个非典的一个状况，就是全空，北京城空无一人，大家都在休息放假，我们这些国企吧，包括我们企业，一直在加班加点生产那个防护服， 就是给那个小汤山医院啊什么这些捐赠了好多这防护服，就为当时的那个抗击非典吧，也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在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时刻哈，这个国企非常的勇于担当。那么说到这个服装，尤其是你们很多都是正装，大家想最讲究的可能是国家领导人的穿着了哈。每次啊，在这个电视上啊转播国家元首之间的会面，他们的着装，包括元首夫人的着装，都是很受关注的。我听说大华也为领导人做过一些服装，是吗？ 对，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吧，也有一些就是说咱们国家的一些国家领导人，还有社会的一些知名人士，定制过衬衫呀、西服，都在我们这边做过，包括一些国际组织机构的一些服装，我们也曾经参与这个设计制作。 可以说大华六十多年的历史呢，是有这个非常辉煌的这个过往的哈。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大华呢，其实在这个辉煌过后呢，其实也在面临过挑战，尤其是2008年经过这个转型之后呢，把重心转回国内市场之后，那个时候其实这个衬衫品牌已经是非常的多了哈，要在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立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大华应该也是经过了艰难的转型吧，应该说是，是吗？ 对，应该说因为这个转型，可能每一个企业来说，当它转型都有一个可以说是阵痛吧，因为大家习惯了过去的这个经营方式或者是生产方式，当变化的时候，同时你在整个社会的竞争者又比较多，所以这个还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在就是我们这些年吧，一方面我们即便是我们做生产加工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一方面对我们企业的这个生产技术水平一直在不断的提升，就是我们从那个大华1954年建厂，一直到这些年就是六十多年发展，经过了几个这个技术提升的阶段。上世纪的我就不说了，最近这些年我们就是在生产方面啊，跟那个科技信息化的这个应用，一直也是不断的在尝试，不断的在就是提升我们在信息技术水平的应用。就是2013年，我们应该说在北京地区吧，应该是唯一一家上了，就是应该在生产方面比较有名的，就国际的这个瑞典的伊藤的这个 RFID 这个吊挂生产系统，它也是应该说不能说它是一个设备，它应该说一个信息的一个管理工具。上了以后，就是我们整个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每一件衣服都用信息化来管控，就是说它这个产品到每一个衬衫的衣服上都有一个芯片。走到哪儿，就是它在流水的过程中， 到哪个流程、啊、 到哪个流程，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中央一个调控系统都能会看到它哪个地方拥堵了，我们会去调整一个生产工序。就比如说我这道工序拥堵了，那我就会把你的这产品调到下一个工序里边，这样的话在同一个工序里边我们人员会调配。主要是一方面就是提高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效率，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精确度的把握应该是比较准，再一个就是还是解放了人力。因为过去大家见过那个就是工厂那个生产流水，过去就是比如说我每一道工序大家都抱着一大堆衣服，我送到这儿送到下一工序，现在呢我们都不用，就是一开始有一个上架以后，所有的这个流水都是用设备来控制，就员工就坐在这边， 有传送带是吧？ 对，应该它是吊的那种传送带，就是其实类似是传送带那样的，所有的那个半成品我都吊在那上面，然后我用这个机械设备，我摁一个按钮，哗哗它就来回走，我生产这道工序我都不用动了，就坐在我这个位置上。然后他那个该你做的这道工序的这个裁片什么的都会自动的到你做完了以后一打码，然后就到下一工序。 现在这个电子化信息化 的 程度很高了哈。 对，而且我们在设备方面也做，其他设备方面也做了更新。主要是包括一些像钉扣，索尔钉扣机，过去呢就一个人钉一台，一个人钉一台，就可能我要比如生产同样是比如说啊1000件衣服，我可能需要四个人来做这个索尔钉扣的人来做这道工序，完成同样的产量。现在呢我换一条就比较好一点的那个先进的这个 设备 索尔钉扣机，就一个人就同时做了，而且他所有那扣位的定就是 定点都定好了， 都定好了，不用我自己来做，我只要调好以后他会自动的那个就按这个来走。不像因为过去人的话，因为每个人做的时候人还是会有一点点误差的，就是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通过这些年在信息啊生产设备这个一段的这个提升，我们这个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就越来越高了，而且效率也越高，和这个信息的一个结合， 人的劳动强度也降低了哈， 强度降低了，效率提高了。 另外就是这个我们生产的这个 RFID 的应用也跟我们那个前端的 CAD 打板还有我们设计系统，我们也在做一套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一个，就是说应该信息系统，这样的话能整个把这套系统生产环节能够串起来。 我听明白，就是信息化程度高了，人做的工作更少了，这个其实也是应对你刚才就说的当时的危机，就是人力的成本在提高是吧，你用机器做的更多之后人的成本降低了，而且它这个更精确了，会 对对对，效率会更高。 哦，哎，这个也是应该说这个面临这个挑战哈，做的很多这个改变。网友星辰说，说一现在一说到这个大牌服装啊，都是国外的，衬衫好像也是很多人都喜欢国外的，但其实你一看它这个标签啊，很多其实是中国制造的，只是挂着人家国外的大牌子，那但是咱们自己的设计不够大牌啊，这怎么竞争啊，怎么来应对这种挑战呢？ 这也是我觉得是咱们国内的品牌这么多年吧，很可能遇到的很多的困惑，其实一直在为大牌在生产。 是，你们之前也是这样的。 对，我们也是这样，就生产，就是说技术水平还有什么工艺方面，还有我们用的那个面辅料，我们的原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中国也有这方面的就产业优势，也有可能最重要的像刚才网友说的就这个设计方面，我们在这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现在企业的那个设计师也有一个领衔的，我们设计总监就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然后带了一个小的团队四五个人，因为他从国外回来就基本上把国外那套设计的那个理论跟流程应该说学得很扎实， 嗯， 然后整个带我们现在这几个团队做呢，我们自己觉得还是就应该说提升比较大的，就是能把国外那种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我们中国的这一个状况能够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觉得还是大家网友都说那国外的品牌大牌都是有历史沉淀的，我觉得还是除了它那个产品的生产质量以外，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品牌文化凝结在里边，就是说无论什么品牌，就是国际的大牌，大家一看可能就是熟悉的人啊，一看就是说，哎，这个是那个 Burberry， 那个是迪奥的。其实他不看他商标，就看他用的那个产品的那个用料，还有他那整个那风格，都能看出来是哪个不同的品牌的。可能这也是我们中国品牌缺乏的这些，就是对于品牌文化的一个打造。 嗯， 我们现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品牌文化。在我们产品设计包括我们整个运营过程中对这个产品品牌文化的一个深化， 嗯， 主要一方像我们一个 Pure Touch 品牌，应该这是年轻的一个品牌，我们在整个品牌设计过程中会在面料的设计，就是花型的设计方面，因为我们自己不生产面料，但是我们可以设计花型，设计花型这方面我们就会把我们品牌的 logo 还有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个品牌理念会通过花型也好，通过我们的设计款式也好，传达给消费者这个品牌的这个理念。 嗯，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吧，品牌文化。 嗯，哎，您知道吗，我们这朋友们听了您刚才说的那个你们这个骨灰级粉丝教授的这个故事哈，梅花红说我觉得刘教授的故事很感人，作为一个普通顾客能够对咱们的产品有这样稳定的挚爱，说明咱们产品质量好。老人是优秀的顾客，现在老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也不便到店里去，我个人建议是否可以给老人授予荣誉顾客，出了新产品之后和老人联系给老人送去，让老人看一看对产品是否满意啊，有什么建议啊。他说纯属个人想法啊，给你们提这么一个建议。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其实我们倒不会是经常去，但是我们会比如说教师节，还有平时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望老人。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老人岁数年龄大了嘛，就他那个老伴儿和他自己有的，尤其他老伴儿有一段时间身体前年就做了一个大手术，身体不是很好，他呢就是其实平时也不太愿意让别人过多的打扰，所以我们呢，当然是网友提的是挺好的，我们也会就选择 合适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家在那个我们60周年的时候，也给两位老人开了一个就是视频，就是对我们企业一个产品的认可，也给他们做了一个情侣的衬衫， 哎呀， 然后绣的他们的名字，应该说也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真好。好，那么看来一个服装品牌要想保持活力，不仅要经典，还要有创新。那么老字号面对新江湖还会拿出哪些对策呢？在中国风黑科技这些方面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大华交织的经典与时尚，高级西服的西装领上总有一个风筝的纽扣孔， 这个设计现在看来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最初它也是有一定功能的。西装原型其实是军服，为了防风，过去的西服并不是现在的大翻领设计，而是扣子可以一直扣上领口。不过随着时间的演变，西服使用场合也发生了变化，衣领也定格为现在的大翻领。这个纽扣虽然失去了原来的用途，但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到了19世纪，这个被封住的纽扣孔再一次得到了利用。在那个年代，绅士们有一种在西服上别一朵代表着感谢的花去参加宴会的潮流趋势。为了方便固定花朵，这个纽扣孔被剪开，把花卡入其中。这时候尘封已久的纽扣孔才得以活用，也获得了新的名称花孔。 老字号新疆图，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疆湖，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北京时尚控股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天坛衬衫以及其他品牌哈。那么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华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孔海燕。孔总，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您说了对于这个企业的这个老顾客哈，尤其是这个特别热爱你们的老顾客，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梅花红刚才给您提了个建议哈，刚才您也回应了你们的一些做法，他给您竖了三个大拇指、哦、回应， 非常感动，谢谢听众。 那么网友飞天小女警他说有一个问题，他说经典不过白衬衫，但是太经典了呢又显得无聊乏味，尤其咱们老字号的衬衫会不会一直都是那些固定的款式呢？其实刚才您也谈到现在也在开发一些这个适合年轻人的品牌是吧？ 对对对， 嗯， 我们那个就现在的品牌除了天坛品牌以外，其实就天坛品牌在那个设计方面也有了很多变化，比如说在衬衫的面料应用啊，也含入了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生产的那个我们自己啊就是开发的这个纳米光催化的一个就是这个面料的应用，这个我们也是获得了这个发明专利的，就是它是那原理应该是应用的一个二氧化钛的一个助剂，是在这个面料表层形成一种保护膜，这种呢有六防的功能，就防污、防晒、防臭，就基本上有六防的功能。而且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环保的，就是它有那个自清洁的作用。 火， 它就是只要阳光一晒，它这些就会有去污的作用了，不用说非得经过就是用那个洗涤液去洗。当然咱不能说不洗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穿一次两次的时候我就在阳光下晒一下，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些污就去除，就应该是有自清洁的。 这也是服装里的黑科技了，算是、啊、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就是纳米光催化。另外我们现在在做的也就是成衣免熨烫，这也是就是整，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洗衣服也不愿意熨衣服嘛，所以就是说对于衬衫的这个免熨烫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们也是在进一些先进的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个设备，也在做这个成衣免熨烫的一个产品。 嗯， 另外就是也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植入，就是智能可穿戴。其实过去我们在为一些品牌做加工的时候，就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工服，他会把一些芯片加到这个服装里边，比如说就是比如有一个就比如说工我的那个工卡，就有的就我就用一个芯片就进去了、 嗯、 就我们也在推这个一个就是芯片能不能就植入到我们自己 服装里。啊，植入干嘛呀？这是要追踪顾客的定位吗？ 不是，我们是因为有需求的这个顾客，我可以把那个芯片就有一些需求的会跟我们、 哦、他要定制哈。 对对对， 那芯片也挺贵的，不会随便植进去的。 对，但是他那个相对来说就应该说取啊和入相对来说使用比较方便，我就不用一直带工牌、 哦， 这是我们在就是产品的一个创新方面。 哦、 另外您刚才说的那个品牌方面，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在 除了天坛之外， 对对对， 现在也 有 别的 品牌，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Pure Touch 品牌， 嗯， 这个就相对来说定位比较年轻，就是25到30岁的初入职场的一个，我们应该说不是特别时尚，就有一些轻商务的那种感觉在里边， 嗯， 比较适合年轻人。主要我想说一下这个品牌的这个文化，我们为什么要做 这个品牌，就是当时就是定位到这个年轻的这个领域里边，其实竞争也挺多的竞争对手，但是我们是想推我们这个，一个呢就是说 Pure Touch，应该说是应该我们中文它叫触摸生活，就是和这个消费者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当时推的时候就是推一个多彩的产品，就是各种颜色的衬衫，满足你不同的需要，主要是想对于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能够勇于就是遵循自己内心的最真实的这个感受，就遵循自我不盲从。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适度时尚不盲从这么一个，对于 Pure Touch 这个品牌的理念，就是适度时尚不盲从， 有这么一个解释、啊、 有一个解释，对。而且我们就2017年参加那个北京时装周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以 Pure Touch 来做的这个闭幕的，2017年北京时装周闭幕的一个发布。我们一个方面就是说也是挖掘了北京的一个传统文化，就是景泰蓝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把景泰蓝的制作工艺跟我们这个产品结合起来。我们题目当时叫态度，也在北京台就是做了一个访谈，就是态度，态是其实就是景泰蓝那个态，就是一个是就是对一个就是咱们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跟致敬，另外一个也想表达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适度时尚不盲从，就是这样一个态度。这是我们那个 Pure Touch 年轻的一个品牌， 年轻的一个品牌。另外也是为了那个适应现在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就是对定制，定制就是高级定制。 哦，高级定制现在也很潮流， 对， 个性化的， 个性化的，相对因为还主要是满足消费者的，因为可能尤其正装方面，可能大家觉得定制应该比较合体，比较合身。 这个在上海我发现很流行，淮海路那边一条路上有好多家这种高定的商店哈。 因为上海就是咱们这个上海外滩，过去那个有好多老外也过这边来，所以就比较发展比较快。我们推了一个品牌就是无咎。就是咎是就过错的那个，就无欲无咎的无咎，这个也是高级定制，也和我们那个2013年成立的品牌运营公司北京无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是重合的。 嗯， 就是也有一个无咎的品牌，也有无咎的这个品牌 也在做高定， 对，也在做高定。无咎我们也是，它是取自易经坤卦嘛，无咎其实是没有过错，因为不可能没有过错，我们就是和合适，就是我们希望提供消费者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定制的一个产品，主要是这方面有一个创新。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现在运营的品牌就是多品牌差异化的一个运营格局，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企业来说。 嗯，哎，那我想问一下，你高级定制主要还是男装吗？ 对，现在是男装。 哦，就因为我在上海看到淮海路上那一条街，比如说他会有多少钱给你定制，比如说一身或者两身西服，然后还有几件衬衫领带什么、都让你这成套的。 成套的， 这个就就非常的，我觉得 对，非常完善，对、 非常完善，而且非常合用哈。 对对，就一下下我们现在男装那个也有衬衫和西服，主要是衬衫和西服来做。 哦，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网友阿伦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买过一件挺贵的衬衫，版型确实好，但是穿上啊就跟感觉跟穿了这个纸板似的，弯腰抬手都感觉受拘束，人家都说我穿着挺拔了，但是我觉得不舒服啊，是不是好看的衬衫注定就舒服不了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吧，因为我们其实穿衣服就大家不是还是以自我感觉，应该是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穿着很舒服很舒适。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不太清楚啊，这位听众这个朋友当时买的是什么品牌的或者是面料，因为他有一些面料可能会硬一些，就是可能因为硬的面料可能相对挺阔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因为面料也有各种不同面料比较多，比如有棉的，有纯麻的，还有棉加丝的，这些衣服要穿，这些面料选用起来也很好啊，品质非常好，不会应该不会有这种就是说让你觉得很固的很挺的那种很硬的那种感觉。另外还是版型也很重要，就是说可能同样的一件衣服你那个版型特别合体的话，应该说就是适合你个人的这个体型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就让你穿着不舒服。即便很瘦的衣服它也是很合身的，所以这个版型也很重要。我们在推的时候也推出了，因为针对年轻人，我们除了那个标准版，老年人的宽松版，也有我们现在就是年轻人那个 slim 版，就是瘦身版，瘦身一点的，就修身的那些年轻人比较会喜欢穿。应该理论上来说，如果比较合体的话，不会说让你觉得好衬衫就会穿得硬邦邦的。 哎，那好，就是说，如果是一件合体的衬衫的话，它到底是就是怎么合适呢？很多人是会，比如说到西服的时候会说到领子要非常合适。 其实衬衫也是领子最重要， 也是领子， 对对对，领子是第一位的。 怎么样看它是合适的呢？ 就是一般 贴合度很高吗？还是说有的是要比如说能插进一两个手指头， 插进一个指头， 插进一个指头， 这是应该是最合适的领子、哦、一般是这样 啊，能够插进一个指头， 对对对 啊、哦，然后这个长短啊肥瘦啊都比较合适是吧？ 对， 那比如说袖子的长应该是有多长呢？ 袖子要如果穿西服的话，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衬衫应该露在西服外头，就是应该说就一厘米的左右吧，一般就是将近到虎口那个位置了、 哦、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你的 衬衫露在西服外头， 对对对，一厘米， 一厘米哈， 对对对，嗯， 这是穿西服。那如果不穿西服的呢？ 不穿西服理论上来说就衬衫的袖口应该就是将近到虎口这个位置， 嗯， 将近是到这块 啊、哦、也就是说是衬衫的应该是将近到虎口这个位置， 对对对， 哦，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一件衣服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多元了哈。 对，而且可能就是过去那种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规范，可能现在有的也我也不愿意那样，可能我就愿意不愿意那么长，可能也就到这个手腕这块， 就因为这就个性化了。 对对对，就我就到手腕呢，我觉得就是最合适嘛，要太长了我也会觉得不舒服 啊， 就是可能也跟就不同的场合，或者是你要是就是休闲的衬衫还是正装衬衫也有区别，休闲更随意一些。 但是正装衬衫的话就应该按照您刚才说的，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要求哈。 对对、嗯、 刚才也说了，现在大家对衣服的要求越来越多元，也不只是舒适和好看，还要穿出品味，穿出这个文化来。面对新的这种趋势和需求，大华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样更新颖的衬衫呢？ 我们这个先说一下那个天坛衬衫吧。我们还是就是说整个我们企业在我们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带领下吧，我们还是推这个文化，以文化为引领来做这个品牌。 嗯， 所以在这个整个在品牌发展过程中，我们从无论是老品牌的这个传承还是新品牌的创立，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两个新品牌的文化，一开始我也介绍了就是天坛的这个品牌文化， 是 基本上还是就是说要追寻我们品牌基本自己要追寻的一个价值理念，就是我们品牌文化在里面。 嗯， 在那个就产品的品牌文化在经营过程中吧，在设计什么方面我们也一直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与我们这个现代品牌服装设计的一个结合。像那个天坛衬衫，就是天坛品牌吧，不能因为现在天坛衬衫也有除了天坛衬衫以外也有男装的全品类在里边、 oh. 我们也在不断的挖掘，就是因为天坛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古代的建筑物嘛，我们也在挖掘就是新中式的这个文化在天坛品牌这上面。 嗯， 像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推了一个天坛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天坛 New Look 系列，就是一个新中式的， 嗯， 也亮相了2016年北京第首届那个时装周。当时我们推的一个理念就是吉，就是天，也是取自天坛这个祭祀的这个天地，祈求平安吉祥的这个含义。整个发布会我们设计用水墨和丹青的这种意境和颜色，以白灰蓝黑色系，然后搭配扇子流苏等宗室的这种配件，也就是将那个中国本土的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商务的这个需求吧深度结合，打造这个儒雅内敛的新中式的风格。这也是我们这个天坛品牌在60余年的积淀之后吧，焕发出一种新的这个风采，主要是在中国文化的格调基础上的一个创新发展，不用特传统的那种中式，但也有一点点新中式在里边。这是一方面，就是天坛品牌 Q-Touch 这方面，就我刚才也说我们也是极大的，虽然是一个年轻时尚的品牌，但是也是力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和这个设计的一个结合。 嗯， 就像我们刚才我说的这个亮相那个北京2017那个时装周，我们就是以态度为主题， 嗯， 做的一个景泰蓝的一个文化就是一个工艺吧，与这个品牌设计的一个结合。也当时确实也是参加这个2017年北京时装周的所有的一个业内人士也好，还有咱们的专业人士也好，还有观众也好，都对这个就是说应该也很惊艳啊，就是说我们能够就这样的一场这个文化和这个产品的一个结合。 嗯，一件衬衫要经过多少设计灵感的碰撞，立体精细的剪裁，严谨到位的工序，才能让穿着的人有美好的体验呢？大华时尚已经孜孜不倦地研究了60多年了，老字号新江湖也希望大华时尚把天坛以及其他我们北京人喜爱的这些品牌继续传承下去，带来更多经典与时尚融合的服装，也彰显北京品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风范。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孔海燕孔总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让我们认识到了 这个天坛这个品牌，以及这个大华在不断的新江湖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创新出的其他的一些年轻的这个品牌，也希望你们那个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黄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品牌的这个通过这个节目吧对我们品牌的一个了解和认可。而且好多这个听众还有咱们的网友发的一些建议，刚才通过这个广播我们也很感动，也会把大家给我们提的一些好的建议运用到我们这个品牌设计和运营里边。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谢谢您。 大华交织了经典与时尚，一些衬衫背部靠近肩胛骨中心的位置总设计有一个布制小环，它究竟有什么来历呢？早在60年代衣柜和三角衣架还不普及的时候，人们都把衬衫这种容易褶皱的衣服悬挂在小钩子上，这时候这个布制小环就出现了。所以说这个布制小环的用途其实就是方便悬挂衬衫，防止衬衫变皱，名为挂衣办。不过在过去，这个小环在年轻人之间还有一个用途，年轻姑娘会将男友衬衫的挂衣办扯断或剪掉，表示名草有主。有意思的是，有的男士为了显示自己一样有市场，也会偷偷剪掉自己的挂衣办，假装自己并不是单身。 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老字号新江湖》。屹立这个老字号，老北京人一定不会陌生。50年代的时候，京城老百姓的早餐还只是烧饼、火烧、馒头这些中餐，而屹立面包进京之后，一下成了很多人儿时对西式糕点的最初印象。屹立为什么能对了北京人的胃口？如今的屹立又有哪些创新？明天我们要和您一起去探寻百年屹立的前世今生。好了，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墙边，他用力唱着歌，却低着头，一支空弦和默默在跳边。新年快乐，我的朋友！新年快乐，我的朋友！你知道新的一年已到来，这个世界已经变开。上走下，有个女孩轻轻喊着卖花，我不知为何买了一束玫瑰，却不知道该把它送给谁。新年快乐，我的爱人！新年快乐，我的爱人！不知你什么时候会出现，感觉有点孤单。走进人来人往的商场，有个老人独

记不